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啦吓，我哋今晚嘅浩浩汤汤，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动物嘅权利吓、啊、或者权益。咁啊，頭先咧講過少少嘅歷史啦嚇，特別係西方咧對動物權利嘅個睇法嘅演變。頭先已經咧就講到係上世紀七十年代啦嚇，就1971年嘅嗰本嘅結集啦。咁然後咧就1975年咧就有一個澳洲嘅一個哲學家，咁啊而家仲在世嘅嚇，咁佢就好似喺普林斯顿教緊，但係佢就有個職銜咧就喺墨爾本大學嘅，喺澳洲噶嘛 Melbourne 嘅，但係而家可能俾人請咗去普林斯顿啦，咁啊世界最高學府啦係嘛，咁叫做 Peter Singer， 叫做彼得辛格咧，佢1975年發表一本書咧，就叫做 Animal Liberation， 就係動物嘅解放啊嚇，咁啊直情咧，即係你諗下，淨係個名都震撼性喎，因為通常我哋 liberation 嚇、就係喺 婦女解放啊， 係嘛，民族解放係嘛，即係呢啲咁嘅奴隸解放、婦女解放啊嘛，但係佢用即係動物都要解放喎嚇，咁、即係大家。淨係聽個名字都知道犀利啦，咁但係咧，然後就去到1977年嘅時期咧，都有個里程碑啦。咁今次咧就係、是、你知英國啦，就係、是、牛津同劍橋咧，大家叮噹碼頭就爭到死死下㗎啦，係嘛？每年蛙艇啊嗰啲咁。咁但係呢個動物權利方面咧，原來佢哋咧亦都係有少少要大家爭啦。頭先同大家介紹過有個牛津小組、，Oxford Group 嚇、就六七十年代。咁但係咧喺1977年嘅時期咧，就喺劍橋咧，佢哋亦都係舉辦咗。喺聖三一學院嗰度咧，就應該係世界上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動物權利嘅會議，一個 Conference on Animal Rights 嘅嚇。咁佢嘅推動人咧就係叫做 Richard Rider 嚇 ，Rider 咧就 RYDR 嚇，亦都係喺呢方面嘅即係一個先鋒啦，即係好出名嘅人啦。咁但係跟住另外一個咧，就同 Peter Singer 都差唔多係同樣咁出名嘅，即係保護動物方面咧，就叫做 Tom Reagan 啊，叫做湯姆雷根。Tom Reagan 咧，咁跟住佢係美國人嚟啦。咁佢1983年咧就寫咗一本叫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嚇、啊，亦都係咧即係好深入咁樣喺理論嘅層面嚟去探討啦，即係點解我哋要賦予動物咧各種嘅權利嚇、啊。所以嗰個本書咧就係叫做《動物權利嘅理據》啦，《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嚇、啊。咁但係咧就講真喺觀念上嚟講咧，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過去百幾二百年咧，特別係咧係不斷咁進步嘅。但係喺實際上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即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好負面嘅消息啦嚇嘅信息俾大家聽啦。因為喺現實上咧，我哋每年為各種嘅理由，其實最主要都係食用啦。咁第二就係研究啦。 嚇、 但係研究咧有啲係為咗救人啦。但係有啲唔一定嘅喎。有啲可能係商業嘅研究喎，例如化妝品啊，各種嘢咁樣啊。而所宰殺嘅動物咧，其實係逐年上升，而且上升得好厲害嘅、特別係食用方面咧，因為我哋而家係用咗一種咧係完全工業化嘅農業啊嘛，即係農業工業化係一種我哋叫做集約式嘅農業，嗰啲牲畜嘅飼養啊，Jeffrey， 我知道咧，原本你好似今日係帶咗幾張相嚟㗎，係嘛？ 哦，係啊，不過好可惜啦， 好可惜，唔知係技術上問題。 資料可能如果有機會都講到， 就擺唔到上網，但其實大家上網好易，即係係揾到嘅。咁樣咧，亦都介紹大家睇一套紀錄片。嗰部紀錄片咧叫做 Food Inc.， 即係 Food 食物 ，comma 即係 INC， 即係嗰個公司啦，即係大家都睇過嗰套怪獸公司，咪叫做 Monster Inc. 嘅，係嘛？喂，嗰套卡通片，咁啊叫 Incorporated 嘅簡寫啦 ，Incorporated 其實佢就係講咧，即係現代嗰個農業嘅生產，特別係食物嘅生產，特別係牲畜嘅飼養咧，其實係非常咁唔人道嘅。是好殘忍嘅，係嘛？即係無論牛啊、豬啊、雞啊、雞和鴨啊、豬都係啦，係嘛？咁呢個就 Food Inc. 大家去睇。咁所以咧喺理念上、喺觀念上咧，其實我哋係不斷進步，即係好多人都開始咧係即係叫做重視動物嘅權益。但喺現實上咧，當然你話即係嗱有得拗啊，呢個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真係思辨嘅層面啦，就係話，喂嗰啲動物如果唔係我哋飼養嘅，亦都唔會咁多出世啊。我令到佢出世。然後殺咗佢，咁呢個係我嘅權利嚟啦。嗱，呢個好爭議性啦，係咪？係咪你令到佢出世，你就有咁嘅權利，就原來殺咗佢嚟食咧？咁，但係而家講個事實先，唔好講個嗰個大家辯論先。而家我哋個最新嘅數字咧，嗱，首先講嗰、那個用研究先，用於研究，因為最先嘅時候用於研究咧，就以英國嘅有啲數字咧，1875年咧，原來有個數據好得意喎，我唔知佢邊度抄出嚟嘅，就係、是、因為研究而宰殺。 的動物呢是大概300頭動物在英國、哦、1875年、嗯、但是去到1903年呢沒多久已經去到接近20000頭哇然後呢在2005年的數據呢、嗯、是已經是280000、 哦、 哇每年哇你想想其實在醫學界、啊、那些白老鼠、啊、因為我認識得有一個朋友即係死黨幾十年死黨嚟嘅佢就係做呢啲生物學嘅研究嘅。咁佢梗係完全知道晒啦、你知佢一年殺幾多白老鼠你知唔知呀、就係為咗研究嘛。佢仲教你點樣嚟去殺白老鼠最快添、做啲研究完之後嘩即係好唔好講出嚟呢係咪會令人不安呀、真係。佢話好易嘅啫。嗰隻白老鼠即係講得上嚟你大家明白。當你用完佢嘅時期啦。再冇用啦咁、你要點都要處理佢啦、就要殺咗佢抌咗佢啦。殺佢最快嘅方法原來就係、撳住一白老鼠喺度就攞支鉛筆壓住佢嘅後頸、大力一戳條尾佢就死㗎啦。我諗經佢嘅手死殺嘅白老鼠都唔少、當然而家唔使啦即係佢早期我講後生嗰陣時啊而家佢已經榮升教授啊乜乜乜物啊而家部門主管啊嗰啲梗係完全唔使佢做啦。但係我諗佢後生嘅時期呢經佢殺嘅白老鼠都唔少。但係喺佢嚟講佢覺得係冇問題㗎喎因為佢根本佢做研究就要做呢樣嘢。係咪就係咁㗎咋幾得人驚啊。好啦咁但係而家呢最新嘅數據我哋話呢就喺單單喺美國每年被宰殺啊因為食用同醫學研究宰殺的動物呢在美國一年呢我真的在網上查過資料講出來得人驚是100億頭100億喎、我們地球上面的人口就72億現在72億5千萬不到、就來了應該72億5千萬好像但是我們每年殺的動物呢只是在美國是超過100億所以即係話呢其實係我頭先就係話嘛我一開頭都話呢個課題好有趣嘅理念同個實踐呢 嘩係完全。 個差距係好大好大。係。即係我哋其實每年殺嘅動物係越嚟越多但係我哋觀念上越嚟越高貴。 同埋其實的而且確真係啲人真係好多越嚟越我身邊嘅朋友提倡素食嘅呢。 係呀係呀所以你話真係可以係一個好悲哀嘅故事啦、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好敏感好尖鋭唔係佔中唔係反美帝唔係反中南海。是動物權益是一個很敏感很尖鋭的問題的是不是即係我們 人類是不是人格分裂呢是包括我都是是不是因為我講完這個節目可能我跟住下午茶我吃雞髀的是不是 我做這個節目之前呢那我同事吃熱狗 是 那我雖然我都有少少猶豫但我啲因為有些同事在這裡我諗住是 但是呢跟住下來呢即係我們很想探討的問題就是原來在這個動物那個權利這、個課題下面呢是有兩個陣營的大致上啦可能唔止嘅但係大致上。呢兩個陣營呢我哋叫做動物福利派或者叫動物權利派。嗱咩叫動物福利派嗱講真呢其實我再退一步咁講。再退一步呢其實係有兩個方向添。一個方向呢就叫以人為本一個呢就以動物為本。即係話呢我哋而家要保護動物即係善待佢要即係重視佢嘅時期呢究竟你係以人嘅道德做出發即是說因為我們是要提升我們的道德層次我們要因為如果我們這樣來去對動物殘忍去折磨動物去宰殺動物去食動物的時期呢其實是令到我們的道德是衰落的是影響我們有損我們的道德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做這個觀點一直叫做以人為本是不是是完全以人出發的但另一個呢的觀點呢就不是佢話呢個即係唔關人嘅道德事嗱咁當然呢個好爭議性嘅你可以咁講如果冇咗人冇咗道德你講乜都冇意思啦係咪但係呢班人呢其實個側重點真係有啲唔同佢意思就係話其實動物本身係有佢嘅權利嘅係咪咁當然佢嘅權利有多少呢亦都爭議性呢個就係同佢嗰個級數唔同啦、我哋都講過即係、我睇啲資料佢都好有趣佢用水母嚟做個例子個水母 係冇乜神 有幾多權利呢咁你即係其實就係講得再技術啲呢就係同佢個神經系統嗰個複雜程度好明顯係掛鈎嘅即係佢個神經系統係好單純好單純好原始嘅好簡單嘅咁當然佢權利冇咁大啦但係你諗下一隻大猩猩黑猩猩喂其實同人係好相似咁佢權利梗係高過一隻水母多好多好多倍啦係咪咁但係呢始終嚟講呢對於呢一班人嚟講呢佢就話其實我哋話要愛護動物啊保護動物啊尊重動物呢其實我哋完全呢係要首先確立咗個動物本身係有佢嘅一個權利 係咪有佢嘅權益。 但其實呢個都被人好質疑嘅、哦、因為啲人話就話譬如話你對住一個智商比較低嘅人啦。 係。 係啦。咁代唔代表佢智商低嘅話呢咁可能佢嘅權利就會少啲呢即係。 啱、啊、嗱你呢句就去到呢個地步啦。啱啊啱啊。其實呢個呢亦都係好爭議性嘅。呢度就牽涉到人類整個道德觀念。道德觀念。但係其實兩睇喎、啊、,Jeffy。你啲頭先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呢你就好似嚟去挑戰頭先我講話分高低呢樣嘢啱你講得冇錯、嗯。但如果我退返一步我唔去到嗰地步住我返返到就係所謂以人為本因為以動物本身為本呢、 uh-huh、 有人就倒返轉佢用植物人嚟講。咁佢話植物人佢嗰、那個即係感知啊佢個知覺啊佢嗰個思維啊感情啊嚟講佢都差唔多凍結咗㗎啦係一個喺好低好低嘅層次啦我都話即係植物咁滯啦。咁、但唔通你話因為佢嗰個感知個程度已經咁低啦我哋就差唔多可以當係動物咁嚟去對待佢。咁但個問題你諗下一隻狗而家隻導盲犬咁喂一隻導盲犬嚟講狗同人好明顯嗰個差距好大好大啦狗同人係咪、但係一隻導盲犬你話佢嘩佢有一定嗰個思想感情有感受㗎嘛你刉佢會痛㗎嘛係咪同埋一個植物人你刉佢分鐘都唔會痛㗎嘛係咪咁但係唔通你就話因為咁嘅時期所以我哋呢就應該對嗰個動物即係對嗰個植物人嚟講呢我哋可以唔使理佢啦當一件物體啦咁樣。咁佢話既然你對一個植物人你都要咁尊重、咁你對一隻狗一隻活生生嘅導盲犬唔通你話佢當係一個事物咩嗱咁所以呢嗱以前嚟講呢即係確實有一派就係嗰個舊約派啦即係唔好意思啊可能有啲即係教徒會咩反對。但係用舊約嗰個角度嚟睇呢或者係傳統亞里士多德個角度嚟睇呢動物係物件嚟嘅。物件雖然佢係會喐會叫嘅物件。咁、但係呢完全係唔係我哋所用嘅。即係我哋認為有需要嘅時期就殺佢。我哋有認為有需要嘅時期就電佢咁樣咁樣啦。咁、但係呢對於以動物為本嗰派嚟講呢咁佢就絕對反對啦。但係當然呢以人為本嗰派呢就話我哋唔應該咁做。因為咁樣做呢其實有損我哋嘅道德係令到我哋嘅道德墮落嘅。我哋成日都講㗎即係話呢我哋去損害他人呢其實我哋自己都受損㗎嘛。因為我哋嘅道德受損㗎嘛。係咪呀咁所以呢個就是以人為本派同埋以動物為本派啦。咁你點睇呢 如果講話兩派嘅話呢因為我呢就比較上即係我嘅諗法上係更加衝擊因為今次受到呢個思想因為我講返我自己原本呢其實我係一個物種派囉即係我直情係覺得呢我直情係未接受到即係理論上我係未接受到呢即係呢個動物權益呢個概念因為我覺得譬如話每人都會即係保護自己屋企人啦係啦咁我哋其實人基本上呢都係用人類為本嘅即係話呢我哋係即係我哋係基因嘅載體啦係啦咁其實我哋每個人基本上我哋係為我哋自己嘅基因呢係去服務㗎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哋係保留自己基因已經最緊要㗎啦 唔係啊，但係如果咁嘅時期咧，就即係我哋否定曬所有道德啦。 係啦，其實我 因為呢個就是生存啫嘛。 的確係，的而且確 係。當然亦都係劉慈欣嗰個三體入面所講嘅嘢。 唔係，所以 去到最後，生存就係最後嘅道德。 冇錯，所以呢個係我嘅最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啊嘛。 係。 但係如果咁就即係唔需要講啦，乜嘢都唔需要講啦。 我 係，我其實毫無傷傷都可以收檔啦。 我係好唔想咁樣嘅角度。係 嘛？因為個問題咧，其實冇咗道德咧，呢個世界咧，其實你存在與唔存在冇乜分別嘅。係嘛？今日亦都唔需要做咁多嘢。係嘛？我哋一路。總之出去就是盡量謀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咪得囉使乜講咁多嘢嘥氣嘅。所以其實脫離咗道德呢就乜都唔使講話俾你聽。 冇錯係 咁所以你呢個講法唔成立㗎因為你都唔會走嚟做節目啦將 又唔係咁樣因為呢個係我因為我係我本身我自己個人即係我自己個世界觀係咁樣睇法嘅。咁但係因為對咗呢個題目呢我亦都係非常之大嘅衝擊。即係我都有我嘅即係可以叫調節啦叫做改變咗嘅觀念喺度囉。咁因為我即係如果喺短時間嚟講呢我驚我就講得太長啦咁但如果我真係咁講話即係我哋從一個即係我頭先從一個物種嘅角度啦但其實我哋人呢其實都可以有一個道德嘅一個擴張嘅能力嘅就係咁講即係譬如我哋點解會去為黑人去追求一個福利呢即係點解為黑人去追求平等嘅權利呢因為如果嚴格嚟講我哋嘅基因係唔同㗎喎我哋嘅物種唔同㗎喎咁點解我哋會為黑人去奮鬥呢即係點解啲人會咁樣去有黑人解放啦即係又有婦女解放啦咁呢一樣嘢呢其實我哋都係本身係我哋嘅道德即係我哋 care 嘅人呢、關心嘅人呢不斷去擴張我哋自己 嘅。其實呢你講得非常之好、你呢個喺個直覺上嘅咁樣提法呢其實就等於 Peter Singer 一本書。Peter Singer 呢本書呢 其實我當時呢睇佢個書名呢我好正，但係睇完本書之後呢發覺原來其實唔使睇本書嘅，淨係睇書名已經得㗎啦。有啲書真係咁樣嘅。佢嗰本書嘅書名就叫咩，就叫 The Expanding Circle、就不斷擴大嘅圈子。 冇錯。 佢即係話其實人類嗰個所謂倫理道德嘅思想或者嗰個實踐嗰個嘅歷史呢，其實就係斷將呢個圈啊個涵蓋嘅範圍不斷擴大嘅歷史，係嘛？即係以前嚟講就個人啦，咁然後咧就係即係直系嘅血緣啦，即係個家庭啦，然之後咧就係一個所謂 extended family， 就係嗰個宗族啦，然後就一個部落啦，然後咧就係成個國家啦，咁然後咧就係甚至係所有人類啦， 冇錯。 咁然之後咧甚至就涵蓋埋動物啦， 冇錯。其實甚至乎我認為唔單止涵蓋動物啦，仲可以涵蓋埋啲植物啊、生物或者萬物， 係 即係去到最尾就係每個人。即是爱大自然啦，同大自然一起共存的这个角度啦。 是没错。 是啦。 咁当然呢再即是不是你说科幻啲都好啦，咁是不是应该涵盖埋外星人呢，咁样是吧、其实应该的，即是这个就是所谓即是宇宙的一个大同啊，一个 大爱的思想啦，是吧。好，咁暂时我哋唔好讲外星人住啦，因为而家未找到啊。但我哋真係睇返即是地球上面嗰个生物。